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轻雾，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顺义区天竺宗宝区围栏 AB 片区回迁安置房在今天开工建设，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主场活动。生态环境部表示，十四五全国碳强度下降18%，目标将分解到地方并落实。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顺义区天竺宗宝区围网 AB 片区的回迁安置房今天正式开工建设，将为1600多名居民改善居住环境。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乐陶。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好的，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位于顺义新城的第19街区，总建筑面积是24万平方米，那一共是有20栋住宅，4栋配套用。 雅静你好，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雅静。我们先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在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能源领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中之重，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及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将十四五的碳强度下降到18%的约束性目标分解到地方并加以落实。期间生态环境部将会加强考核和评估，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同时推进钢铁和石化以及建材等产业优化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煤电能源基地和现代煤化工的示范区等开展规划环评影响的跟踪评价，把绿色低碳的理念融入到能源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乐陶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我们继续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我们继续尝试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乐陶。 那刚才介绍到我们的顺义区天竺宗宝区的围网 AB 片区回迁安置房在今天正式开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那这个项目是这个顺义新城19街区的一个项目，总建筑面积是24万平方米，是一共有1598套的房子，可以安置这个铁匠营村的回迁居民1600多人。那么考虑到这个大家的舒适性，所以这个房子是从50平方米到125平方米，有6个面积的8种户型，采用这个北高南低的总体建设方案，那么总高度都是不超过45米，也就是这种小高层，那么在2024年上半年就能够入住了。乐陶。 那他都能给居民改善哪些居住环境呢？ 在现场今天来了很多这个铁匠营的村民啊，因为他们说这个方案呢都是经过跟他们讨论和确认的，所以这个户型本身他们就是比较满意的。那我采访了一位曹大妈呢，她说以前这个村里有很多这个建的用房，因为距离机场是非常的近，所以有很多这个外来人口啊，这个很多这个低端的业态啊，所以这个治安各方面都是不太好，那么环境也是比较差。那这次棚改安置的房子呢，他们家是一共分了5套房子，每个子女都有自己的地方住了，而且整个环境会变得非常好。那么小区里面有很好的绿化，有公园可以遛弯，那么周边的配套也是非常的齐全，像医院学校也都在周边不远的地方。那小区里边还有这个菜市场啊，老年人的活动中心，应该说未来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的方便的。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在国新办本月9号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当中，记者注意到，为了破坏环境受损公众受害的不合理状况，行动计划首次将环境权利单独设章，并提出了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根据了解，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2016年初启动了试点，2018年全国全面试行，去年起正式实施，目前已经初步构建起了责任明确、途径 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框架。截至到去年底，全国共办理了相关案件4300多件，涉及金额超过了78亿元。一大批受到损害和破坏的山水林田湖和固体废物得到了治理修复和清理。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研究起草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统一规范性文件，加强技术引导规范，强化部门协同，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落地见实见效。再来关注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主场活动，除了剧目展演之外，还有许多观众可以参与到戏曲主题的互动游戏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本届戏曲文化周在展演和互动活动上都有哪些亮点，观众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与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今年的戏曲周呢会有名团名家这个名剧的荟萃，还有票友票房的这种形象的亮相。在演出方面，这个园博园的4号门的舞台将会推出风华百年颂的系列演出。那么有许多为了庆祝建党百年创排或者复排的剧目将会上演，包括像河北梆子歌唱祖国，京剧长征路上，昆曲飞过泸定桥，北京曲剧龙须沟等等。在开幕式当天，这个阳光剧场将会上演大型的红色戏曲经典交响演唱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包括京剧河北梆子评剧等等在内的这个名家都会在现场进行演出。同时呢，这个剧场在国庆期间也会围绕英雄金谷行这样的一个主题，上演一系列的剧目或者是折子戏。而且这届的这个戏曲周呢还突出了冬奥的主题，搭建了一个冬奥特色的舞台，叫做冬奥曲院，在太原园附近的这个银杏大道上，背景是北京冬奥会的 logo。 那么在这个戏曲周期间呢，将会演出比如说这个三弦连唱、西河大鼓、牛鼓、鼠来宝、评书、梅花大鼓等等这些曲艺的形式。那么在戏曲周期间呢，他会坚持这种国家级活动的覆盖面啊，推进全国地方剧种这种省域的全覆盖。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园博园里面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不同的曲种，尤其是像这个京津冀三地他的这个名团名剧名家的一个竞相演出的局面。北京园将会围绕华彩韵京城这样的一个主题展开，包括像这个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北京曲剧等等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个京津冀三地比较受欢迎的曲种，将会轮番的亮相。那么除了展演之外呢，这次在这个园博园里边还有一系列的这种戏曲加这样的项目，比如说戏曲加装置艺术、戏曲加游戏、戏曲加教育等等。那么以互动体验、任务闯关、有奖打卡、近身表演啊，这些种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展开啊。比如说在这个岭南园啊，它会有一个真人园林的戏曲游戏大破天门阵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各个园区的英雄召唤令有奖打卡游戏。那么这个观众可以通过参与和戏曲有关的互动挑战，以园林打卡形式去寻找戏曲里的12位古今英雄角色啊。那么应该说这届的这个戏曲周除了可以看戏之外，还可以在现场进行这种游戏的互动啊。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游客入园啊。游客入园需要是进行提前预约，每天晚上5点是停止检票和预约当日的行程。通过关注北京园博园见证精彩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啊，在里边有一个门票预约可以登记。那么入园的门区是2号、3号和6号门啊。大家去之前希望在这个网上做好相关的预约和了解这个路线的信息。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4.6，属于轻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